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。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探是非曲直。谈笑间，闲说历史。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武侠小说的泰斗金庸先生给我们描绘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江湖，有很多让人难以忘怀的角色。可是金庸先生的封笔之作却写了一个街头的小混混韦小宝。您要说韦小宝潇洒，他比不过杨过；要说他古灵精怪，比不了黄蓉；说他混得地位高吧，又比不了那些南帝北丐中神通。一个横不能小学都没毕业的主，他偏偏红得发紫，娶了7个漂亮的老婆。韦小宝为什么这么红？他的原型又是谁呢？梁山伯与祝英台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吗？大恶霸西门庆到底是在影射谁？孙悟空究竟是中国猴还是外国猴？经过成百上千年的演变，如若返回原形，这些人物又会是什么样呢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探访文学人物原型之韦小宝原型。鹿鼎记是金庸先生的封笔之作，看看他以前的小说《天龙八部》《射雕英雄传》，这里边的主人公啊都是正派人物，要论武功有武功，论素质有素质，要风度有风度，偏偏写到最后出了一个现世活宝。按照小说推算，韦小宝应该比康熙皇帝小2岁，也就是出生在公元1656年。他的母亲是扬州丽春院的妓女，父亲不知道是谁。韦小宝从小在妓院里长大，好色好赌，骂人骗人，拍马屁作弊，这都是家常便饭。然而他身上还有那么点江湖的义气。因为一次偶然事件，韦小宝被江洋大盗毛十八带到了北京，结识了康熙皇帝秦鳌拜，加入天地会，拜总舵主陈近南为师，赶赴五台山探望顺治皇帝，担任清凉寺方丈，又以赐婚使的身份出使云南，凭神龙岛的时候还帮助索菲亚公主夺了政权。后来他天地会相主的身份被康熙皇帝发现，韦小宝就逃到了通吃岛过上了几年。再度出山，他又取得了雅克萨之战大捷，签订尼布楚条约。最后韦小宝带着7个貌美如花的老婆去享受他的天伦之乐去了。韦小宝是个机灵鬼，心眼多，脑子快，一张甜嘴吃八方，哄得皇上、天地会、神龙教，甚至是外国的公主都对他信任有加。这么一个小油条，他的原型到底是谁呢？ 有人研究了，说韦小宝的原型叫隆科多，是康熙皇帝训练的一个少年摔跤手。少年康熙智擒鳌拜，这是一段被大伙津津乐道的历史。一个十几岁的小皇帝要对付三朝老臣，这可不是一句话就能解决的。在真实的历史当中，康熙有韦小宝这么一个助手吗？康熙皇帝继位的时候，这皇位坐得颤颤巍巍的，民心不顺先放在一边，云南的吴三桂、福建的耿精忠、广东的尚可喜，这三藩手握重兵在南边虎视眈眈，朝廷说什么根本不听。台湾郑成功的后代也是垂涎三尺，紧盯着东南沿海，东北俄国的军队也时不常的来骚扰边境，西藏也不稳定，西北的准噶尔部是气焰嚣张。就这么一个千疮百孔的江山交给一个几岁的孩子，谁能放心呢？除了外围那些恶狼，这朝廷里边也是藏着猛虎啊。当初老皇上临终的时候，特意安排了四位顾命大臣，索尼、苏克萨哈、鄂必龙和鳌拜，这四位来辅佐小皇上。当着先皇的面，这四位是信誓旦旦，拍着胸脯打保票，老皇上一走可就不是他们了。尤其是这个鳌拜，倚老卖老，仗着自己立过功，对少年康熙是阳奉阴违。攘外必先安内，别看皇上年纪小，他心里什么都跟明镜似的，自己第一要对付的就是三朝元老鳌拜。康熙暗地里挑选了一批十几岁的贵族子弟，让他们进宫练习摔跤，最后康熙就用这支少年摔跤队收拾了老臣鳌拜。据说当时这隆科多就进了这支少年摔跤队。隆科多的身世非常显赫，他跟康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非常复杂。首先，他的亲姑姑是顺治的皇后，康熙的亲妈。这么一来，隆科多跟康熙就成哥俩了。这还不算完，紧接着隆科多的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又都嫁给了康熙，姐姐做了皇后，妹妹做了贵妃。如果从康熙这边算，他跟隆科多既是哥俩，也是他的姐夫兼妹夫，这关系绕来绕去的，真能把人绕晕了。这么亲近的一个人，再加上隆科多在智擒鳌拜当中立了大功，您说康熙能不重用他吗？可是翻开历史，咱们看看，擒鳌拜是在康熙八年，隆科多却是在康熙27年才做了康熙的一等侍卫。这中间的19年，康熙为什么没有重用隆科多呢？其实史书上对于隆科多进入少年摔跤队并没有确切的记载，甚至都不知道他生于哪年。康熙晚年的时候十分信任隆科多，临死前他是唯一在皇帝身边的大臣，这就引发了雍正继位的清宫谜案。有人说是隆科多私下支持四皇子，篡改了康熙皇帝的遗诏，所以他才在雍正初年大展拳脚，成为政坛上风云显赫的人物。光从擒鳌拜这一点来推断，隆科多是韦小宝的原型，这恐怕经不起推敲。小说里韦小宝可是出身低微，大字不识，哪有这么显赫的背景啊？这原型会不会另有其人呢？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2002年热播过一个古装电视剧叫李卫当官， 这李卫是雍正皇帝亲自册封的三大廉吏之一，可看看他的出身，斗大的字不识一个，性格古怪，不拘小节，这倒是跟韦小宝挺像的。李卫是江苏人，跟韦小宝不一样，他们家还算是有点家底儿，养了好多的马匹，就跟现如今有几辆小汽车似的。这李卫就经常骑马出去玩。康熙56年，李卫花钱捐了一个官，兵部员外郎，也就是在兵部做了一个候补官员。然而仅仅过了两年，李卫这个替补队员就做了户部的郎中。这户部是管钱的呀，郎中是正五品的官职，看来这李卫混得不错。李卫大字不是一个，做官之后身边老是跟着一个师爷，一遇上公文就得这师爷给他读，他写奏折的时候呢，也是师爷给起草好了，他听一遍说怎么改，这师爷改好了再递上去。您别看他没文化，可这人机灵，什么问题一说就说到点儿上，底下这些师爷都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哎呀，李大人呐，您真是如有神助啊，这问题分析得透彻透彻。下了班这娱乐生活人家也是安排得满满当当的，李卫最喜欢听人说书，看书看不懂啊，不识字，听书省事儿，还有意思。他最喜欢听人说汉唐故事，一听到这忠臣遭人陷害了，这李卫呀急得跟着上火，恨不得拔出剑来把说书的砍死。汉唐故事说白了就是历史啊，从这说书的这儿，李卫学到了不少东西，来文的李卫不行，武的还能凑合出两招。据说这李卫身高足有2米，长得是膀大腰圆，力大过人，一脸的麻子，这麻点大小能装一铜钱，两个鼻子眼儿也不知道是谁弄伤了还是天生的，这中间是通的，底下看呢俩鼻子眼儿，可实际上啊中间是空膛的，身上倒是挺白净的，就是看着有点肥的撸的。李卫打小就喜欢练武，他带领的军营里专门有练习搏击刺杀的，一说要去抓强盗了，他都是捯饬捯饬，身披金甲亲自登台指挥。他还向雍正皇帝主动请缨，说皇上您派我去冲锋陷阵得了，我非常想去，做梦都想。皇上直接批示，你呀还是老老实实当官吧，这事儿啊轮不着你操心。这李卫的性格跟韦小宝如出一辙，小说里韦小宝干的可都是轰轰烈烈的大事儿，李卫当官之后又干过哪些事情呢？在户部当郎中的时候，李卫负责管理银库，当时雍正皇帝正在实行火耗归公的政策，这火耗说白了就是回扣，老百姓交的税银都是一些散碎银子，这些官员就得把碎银子化了，然后重新铸成元宝，这银子一化肯定有损耗啊，老百姓还得交钱把这损耗给补上。可是啊，您比如100两银子损耗的是10两，这官员上报的时候啊没准就变成30两了，那中间差额这20两呢就进了个人的腰包了，这20两就叫火耗。实际上这损失最大的是国库啊。雍正皇上就下令让官员把火耗归公，你们这私人小腰包啊也别打算了，都给我交上来，我呢也理解你们，给你们发放养廉银。养廉银出自哪儿啊？那就从这收上来的火耗里出。根据清泉典事例记载，正二品的官员发放养廉银10000到15000两，这养廉银只是火耗的一部分，可见这其中的油水得有多大了。李卫当时就负责执行这条政策，有个亲王财迷，他收缴的白银 每一千两他自己啊得拿走十两，甭管李卫怎么说，不行，这钱我就得拿走，看你怎么办。官场上有句话叫官大一级压死人呢、啊。亲王什么级别呀？不是皇亲就是国戚呀、啊，这比李卫不知道大了多少级呀、啊。李卫的官位在那摆着呢，李卫肯定不能来硬的。回家之后，这李卫也生气呀、啊，仗着官大压我是不是？不行，我一定得想个法子，让您这钱呢拿不走。第二天，李卫把这亲王的银子都给包好了，找了一个会写字儿的，写上某某亲王的火号，写的大大的，贴在这银子包外头，再把这包银子往正中间一摆，明摆了告诉人家，这亲王违抗圣旨，想拿回扣。过一会儿啊，亲王来收钱来了，他一眼就看见这包银子了，这脸腾就红了，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呀、啊，咬牙切齿的，面子上挂不住啊，这算轻的，违抗圣旨，这什么罪过？这亲王赶紧换上笑脸，哎呀，你看看你看看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昨天就是跟你开个玩笑，你何必当真呢？一边给自己打圆场，一边啊擦脑门的这汗。李卫一脸灿烂的笑容，哦，这么回事啊，亲王你怎么不说清楚啊？这玩笑开的有点大了。不过呢，李某还是谢谢您支持咱这工作。这亲王一肚子气，嘴上还得陪着说好话，这一趟闹得鸡飞蛋打。这件事情被雍正皇帝知道了，哎，李卫这官当得不错呀，不畏权贵，好，有气魄。雍正很欣赏李卫，这件事之后他对李卫大加重用，一道圣旨把他调到了云南。李卫这鬼主意使得妙啊，这种事儿要是摊在韦小宝身上，没准他也能想出来。得到雍正的赏识，李卫从北京一下去了云南。到了云南，他又有什么作为呢？云南是边境地区，走私的事儿特别多，这边的税收一直也是雍正头疼的事儿。李卫善于管钱，到了云南仅仅八个月，一下就把财政给管好了。雍正皇帝高兴啊，升官，这云南省全归你管吧。这下李卫可发达了，云贵总督，人家官比他大吧，见面之后不按官级称呼，管人家叫老高，上司同事有什么错，他直接就请人写奏折递到皇上手里弹劾人家。每回弹劾人家，这李卫还把奏章递给人家看，哎，我要弹劾你，你也看看我写的对不对，多气人。他后来在浙江当官的时候，每天出门都是锦衣袖袍，跟着一个乐队在后边给奏乐，前呼后拥的，招来不少老百姓看热闹啊！老百姓平常也没地儿看戏去啊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鸣锣唱戏了呢。西湖美景好不好看呢？李卫啊，先不好看，改西湖十八景之一的湖山春社，这就是李卫的大作。修建祠堂，供奉花神和西湖之神。改完之后，他还把自己的塑像放进了供花神的主殿里边，旁边弄一溜的神龛，里边放着他跟他媳妇们的画像。做好这一切，李卫高兴的自我欣赏。等到了乾隆45年，乾隆皇上南巡，到了西湖一看，哎，这是什么呀？给我扔出去！惹得乾隆皇上一肚子不高兴。李卫在云南跟同事搞不好关系，关系不好，这工作就不好开展呐。雍正一看，得了，我给你换个地儿吧，你去浙江吧。浙江自古就是鱼米之乡，有钱。李卫一上台，还是从拿手的干起，推行赋役制度的改革，清查弥补亏空的钱粮，清账土地，这一手干得挺漂亮。李卫这人呢，特别的会问案，当时 江南盗贼十分猖獗，浙江走私盐的团伙啊更是嚣张，公开的跟朝廷火拼了。要破案子线索很重要，线索哪儿找去呀？妓院、酒肆、茶馆、赌馆，得上这些地方找去。李卫自己装扮成一小混混就混进赌窝里了，就掌握这盗贼的情报，找个机会就一窝端了。江南的治安大大的改观，李卫又升官了，坐上了直隶总督的位子。虽然自己不认字儿，但是李卫对文人非常看重。历史上记载，他曾经出钱修过浙江通志，建过书院，给在读的这些孩子们呢补贴家用。雍正年间，浙江出了好几起文字狱，皇上曾经禁止浙江人参加科举考试，后来在李卫的努力之下，雍正七年浙江恢复了科考。第二年殿试，这状元、榜眼、探花都被浙江人给包圆了。您说要是没有李卫，这国家得损失多少人才。浙江的文人对李卫的印象都很好。乾隆三年，李卫就病死在直隶总督的位子上，谥号叫敏达。您看看李卫这辈子，没考过科举，没念过书，最后竟然坐上了直隶总督的位子。虽说比小说里的韦小宝差点，不过这点上啊，李卫可谓是最像韦小宝原型的了。小说里说呀，这韦小宝有七个貌美如花的老婆，李卫有几个媳妇儿啊？历史上没有记载，但是刚才咱也说了，说啊，在这西湖建祠堂弄神龛，把自己和媳妇儿们的画像放到花神庙里，媳妇儿们少说俩以上吧。再说了，能跟他画在一起的放进庙堂里的除了正房老婆，剩下的肯定是最得宠的，那肯定家里头还有一时失宠的小妾们，所以七个老婆这种可能性也还是有的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